听，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通惠河北路三环到四环以及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一线的出京方向车多，另外通惠河北路二环到三环间进出京双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饭碗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哎，这个什么 Aloha， 怎么感觉像是什么，就是在骑了一匹马一样啊， 就是 儿驾。对，有这个感觉。 能听到下班路上能听到你的这声 Hello 的时候，又证明你元气归来。 对，哎，也没有说元气归来啊，我觉得就是照常上班而已嘛啊。大家其实也是如此，因为刚刚过了一个清明节的假期，然后呢重新的开始一段忙碌之程了啊。 嗯，也许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今天已经上班第二天了，给你们发一朵小红花。 现在是下班的路上了，所以不管你是在下班路上啊，还是正在加班，我们都希望你能够轻松愉快的度过以下两个小时。 嗯，所以呢，今天我们送上第一首歌，我们先来告别一下工作吧。 对，来了。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此时此刻，这个两个恰恰好啊，不是说这个爱客户，我是说我们的娱乐装牌和你。哎，旁边这个已经晃起来了哈啊！ 因为这首歌曲听起来就很欢脱啊， 对， 一种会莫名切中你的萌点的歌曲。 La la la 有人说这个歌听着就让人觉得特开心特高兴，是不是？ 对，就是特别适合跳恰恰，有跳恰恰这个事儿只适合两个人。 而且你知道就这个歌呢，它这个 MV 拍的也是那种特别复古，就是这个旺福整个这个组合他们都穿得非常非常的复古的样子， 喇叭裤， 对，然后再跳舞。这首歌的名字然后告诉大家叫两个恰恰好， 来自小旺福。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带着这样的一个快乐的心情啊，然后呢来走在下班的路上，或者说呢加班的时间，祝你们愉快。 也可以就是边加班边听着我们的节目啊。首先你要记得关注一下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欢迎你用一个表情来表示一下在这个假期之后你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有人元气满满，因为有新的计划和目标，有的人呢可能这个时候有那么些许的忧伤和颓废啊，觉得哎呀假期怎么这么快结束了呢。 有没有朋友和我一样是迷之微笑呢？ 迷之微笑总好过于这个 是不是迷之惆怅，对不 对 啊，或者迷之哭泣，那么觉得微笑就好哈。那今天的下班路上，娱乐做王牌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好歌。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当你觉得自己的心情状态不是那么明朗的时候，你可以让自己沉一沉，不是说体重沉一沉啊，心情沉一沉。 对，就是让给自己一个放空的舒适区。 对，干嘛要让自己的节奏总是那么快速呢？有的时候可以让自己试着慢半拍，对不对？ 记得发送 emoji 到白杰 FM， 杨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好，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大文， 慢半拍。 终于来到台北，看到这里难免会想起 LA， 给我一点时间，学着语言体会文化的差别，试着转换之间，慢慢品味城市游牧的细节，绕了大半个世界，如果你愿意，我想我会慢半拍，一字一句表达感觉，没有恶意，请别误会，慢半拍，一步一脚印去体会，慢慢走中就会到终点。 慢半拍，喜欢你的感觉。慢半拍，跟你说声爱谢。 活在新世界，熟悉又陌生的感觉，从没想过我会。像一个城市的气味，短暂的停歇，还是这就是终点，绕了大半个世界，如果你愿意，我想我会慢慢拍，一字一句表达感觉，没有恶意，请别误会，慢慢拍， 慢慢拍， 一步一脚印去体会， 扫拉你要去下一趟，真的谁的鼻子棒，我移动的太频繁，得学会习惯，想要保持这平凡，得融入的快，体会不同的文化，继续闹着新的笑话，学着母亲说的话，然后慢慢被同化，有时候还是反应慢，还请您多担待，因为对我来说慢慢来比较快，我会 慢半拍，一字一句表达感觉，没有恶意，请别 I'm not afraid to 见。 有的时候可以慢半拍，比如说当你堵在路上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你其实心里是着急的， 是， 如果你永远是带着一个 很着急的心态，往往这个欲速而不达， 对，我们就应该给自己心里稍微做一个预估值， 哎，我就是挪着走，你怎样对啊， 后边车该摁喇叭了 有的人比如说在加班的这个当中，比如说写很多的东西，很多的文件之类的，哎，这个时候呢就不能慢半拍的，总希望自己能快点把它完成， 对， 哎， 还有的朋友就是情侣之间要吵架，有的人是那种急脾气，就是一言不合说，你怎么生气了，你为什么生气，然后当下就要解决这个事儿。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放下我们的心情慢半拍呢？ 对啊，你就是要删除好友稍微慢一点好不好，不要那么快，前面一句发完后面刚想解释，后面一看对方还不是你的好友好，我们来看一下本周值得期待的文娱热点哪些吧。首先我们看一下的是大导演斯皮尔伯格的新片《头号玩家》上周继续领跑清明档。 《头号玩家》不但是拿下了清明档的票房冠军，而且成为了2018年中国大陆第一部突破了10亿票房的进口片。 是，这部影片在北美市场的票房，如果换成人民币的话，差不多也就是6.多亿而已。你看现在内地现在已经是10亿元的票房了啊， 可观可观。另外呢，本周五由 Natalie Portman 主演的电影《泯灭》将全国上映啦。 科幻电影，这是我喜欢的类型。因为你知道去年有那个《降临》嘛？ 啊， 其实讲的都是人类试图去理解外星文明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对， 《泯灭》其实是改编自科幻小说《遗落的南境》三部曲当中的第一部。好像这个作者就是叫杰夫范德米尔，他曾经也是凭这部小说打败了《三体》啊，同年入围的《三体》这部作品，2014年的星云奖。 有人总会把这两部作品拿出来一起相对比一下，是不是？ 《三体》好像感觉没有那么惊悚，它只是你细思极恐。但这个呢，可能直观的就会吊起你的胃口来了， 有种古怪惊悚的味道。 如果轻松一点的话，可以看一个印度电影，最近总会有一些让你惊喜的印度电影出现。这一部叫《起跑线》。啊， 第一周的票房也突破了1.35亿人民币哦，已经超越了2014年的那部《我的个神》呢。 如果你没有来得及，可以两部一起看。说到这儿，我们就来听听看，真的是在2014年的时候，时光倒回4年之前的那部印度电影《我的个神》呐，翻译成了这个中文名也是当时特别流行的词汇啊，《我的个神》呐。 Oh my god！ 对，好吧，就来听听看这首印度歌，虽然我也叫不出来它的名字，就叫，反正是一首带着咖喱味的歌啊。 भागी भागी जिंदगी रे पीछे पीछे मैं चली रे नई राहें नए नए मोड़ अनजानी गली में मिला आवारा सा बंजारा सा टिंगा टिंगा नंगा पुंगा दोस्त भागी भागी जिंदगी रे पीछे पीछे मैं चली रे नई राहें नए नए मोड़ अनजानी गली में मिला आवारा सा बंजारा सा टिंगा टिंगा नंगा पुंगा दोस्त बूंद भी उसने न पी पर पी के वो कहलाया है टिंगा टिंगा नंगा पुंगा टिंगा टिंगा नंगा पुंगा टिंगा टिंगा नंगा पुंगा दो टिंगा टिंगा नंगा पुंगा टिंगा टिंगा नंगा पुंगा टिंगा टिंगा नंगा पुंगा दो 歌很逗，你知道吗？因为里面老有那种，就是咖喱味儿哈，就是，你可以学一下。 这 些 饿了，你知道吗？ 怎么着？再来点咖喱盖饭什么的啊！ 今天晚上有吃的了。 哎。 今天推荐的这首，如果你不知道名字，你可以拿出你的某个产品哈、啊，手机的 app 来，然后扫一下抖这个，测试一下这首歌的歌名应该是怎么读啊？ 对，是出自我的一个神马当中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嗯、有人说，印度电影很神奇的，就是我们看完电影之后呢，会把它的一些剧中所穿插的歌曲都拿出来重新听一遍。 而且就是真的很适合一言不合就跳舞的场景啊，因为它的很多时候电影的设定会是这样的，它总会有一些大团圆的结局嘛。 嗯， 除此之外还推荐另外一首，有机会我们也推荐给大家，叫做 Give Me Some Sunshine， 那是当时那部叫《三傻大闹 宝莱坞》 啊，对，当中那首插曲也很好听。如果你只是想欣赏一部爆米花电影的话呢，其实也有一部推荐给你，就是本周五上映的，叫做《狂暴怪兽》。 那、这部电影是由巨石强森主演的，同样是改编自一部上世纪80年代的街机游戏。 好吧。 而且，巨石强森据说要在里边扮演的是一个灵长类的科学家，以一敌三哦，打败三个怪兽，比如说猩猩、蜥蜴还有狼， 哎，都是怪兽，怪兽主题的，听剧情会懂。很多人都很爱这种没什么烧脑的部分，就是简单粗暴，就是怪兽打怪兽啊。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最后我们来推荐一个演唱会。 哎，在本周五呢，喜欢王力宏的朋友们注意啦，要迎来王力宏《龙的传人》2060的巡回演唱会了，而且演出地点呢是在五棵松的体育馆。据说这场演唱会会在周五和周六持续两场。 哇，喜欢力宏的朋友可以去现场支持他。我们来听他和张靓颖合作的这首歌 《另一个天堂》。 你取代前一秒我生命的空白，问题忽然找到答案，不用解释也明白。 你的微笑是一个暗号，我能解读那多美好，梦想不大，想永远停在这一秒。 你为我的世界重新彩绘，想象中的美，我们怀抱里的这一个天堂，每一个梦想有无限的快乐，相信你是我的另一个天堂，一个爱多么纯粹，因为你而存在这一个天堂，爱是巨大的路线，因为你而存在这一个天堂， 想陪在你身边， 我等待下一刻再相遇的精彩，一天每天越来越爱，逻辑就这么 转到同一个频道，因为我的幸福坐标，我多渺小，能爱着你才最重要。 想把你的明天仔细翻阅。 想象中的美， 我们怀抱你的

快跟我来。What can I do？ 这其实是当时起名起的很有创意的， 嗯， 一个组合啊， 就是，蓝拳妈妈。 对，我就当时总觉得是不是后面还有另外一个产品，应该叫做北腿爸爸。好吧，这是 What Can I Do？ 娱乐最王牌。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就接下来就特别想接一句，就是你想吃点什么？What can I do？ 我们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而这首歌曲就传唱度比较高，但是每次去 KTV 点播的时候总是会跑调。 嗯， 除了那个，其中 What can I do 不会跑调。 后面就是你能不能先不要跑调，再问 What can I do 好吗？要和很多朋友打个招呼，对不对？下班路上的很多好朋友刚才陆续发来自己的表情， 嗯， 有很多是哭脸的， 嗯。还有的朋友就说，现在我们打招呼的方式应该是这样虚无缥缈的，为什么呢？现在好像似乎外边风挺大， 嗯，小心不要被刮跑，是不是哈？ 要多吃一点。 这你知道，如果你要是夸一个，跟一个女孩子说，你说那个你哎，小心不要被风刮跑，她会觉得很开心。 对呀，对呀，我要报数。 对，艾科这样就没有这样的这个需求了。对， 我是可以 稳稳的。在风中啊，我自屹立不动，是吧？任哪儿东西南北风。 这是什么呢？一种幸福，稳稳的幸福。 很天气开始暖和起来了，我们可能节目的风格呢也会更凉爽一些啊， 嗯， 倾向于凉爽一些。比如说，我的搭档前段时间陆续给大家讲了一些冷笑话， 对， 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嗯， 对，明天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些冷笑话，最近还积累了挺多的呢。 我给你这个打个样嘛，什么叫真正的冷笑话？ 啊，你来。 这世界上最长的刀是什么刀？然后说，哎，想半天，哎，这个刀那个刀，哎，是屠龙刀，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Too long。 你是就是硬转要把 Charlie Puth 的这首 How Long 引出来是吗？ 这个可能不告诉大家，效果会更好一些。好，我们就听这首歌曲来自 Charlie Puth 带来的 How Long。 I'll admit I was wrong. What else can I say, girl?You play my head and not my heart. I was drunk, I was gone. I don't make it right, but promise there were no feelings involved. No. She said, "Boy, tell me honestly, was it real or just for show?" honestly, was it really just for show? Yeah. She said, save your apologies. Baby, I just gotta know. How long has this been going on?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哎，这个好，我也想每周都洗一次。哎，真的，你知道这第一次。我听我们自己节目当中的一段， 嗯， 然后我就听得入神，在想，哎，好像还是挺棒的， 挺实用的，是吧？ 哎，对对，突然脑子里面现在出现就是我那个车脏了的样子 很好，嗯，好，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接下来呢，来说一个事儿，其实今天在办公室也有朋友问我啊，有同事说，哎，你有没有看那个一个视频？哎，我说好像我大概看了一眼，但是一开始没有看懂，后来才发现说这原来是 Penny 的一个戴佩妮的演唱会。 哦、 你知道，其实很多歌手他们都会在演唱会上跟自己的观众去互动。 对对对、嗯，就是台上唱一句，台下唱一句，让大家说一起唱，就这种 气氛就会很嗨，对不对？嗯、也有很尴尬的啊，一起唱，然后底下大家木然， 这歌不会 啊。但是其实昨天呢，Penny 在武汉去举行他的演唱会的时候也玩这个游戏，但是现场就直接被一位走音的粉丝。给带跑了。 其实 Penny 在唱那首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怎样的时候，唱到了副歌部分 啊。 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 不怎么样。而且他其实只唱了如果两个字、嗯、就把这个麦伸向了观众席。这时候就有一个哎戴眼镜的那个男观众冲上台前啊，大声的接唱， 然后呢 完全不在调上。 唱到最后就是他自己也就忍不住了，一直在捏自己的大腿，你知道吗？就是一个专业的歌手素养，就是忍住笑也要把整首歌曲唱完。 嗯，对啊，我们其实也会有时候主持节目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嘛，比如说上次你说那个开门的时候，对不对？开门说成开门，还有那个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那个杨静一、杨静二是吧？ 是杨静吗？ 是，反正是主角一个人物啊。 又尴尬。嗯、罗静一、罗静二、 罗静 三嘛。 啊， 好吧，其实我们想说的是，专业歌手他可能会希望自己能够憋着笑把歌唱完，但是戴丽其实已经很努力了。 对 啊、 所以呢，我们不妨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原音重现一下， 对， 看一下就潘妮当时忍得有多痛。 对，因为他说了非常后悔，出道18年以来第一次掐着自己的大腿唱歌。 将会是怎样？ 是不是对不起啊？ 你看，就是这样的一首深情款款的歌，因为这样的一个小的片段改了一个风格，但是呢其实却让我们觉得很有亲切感啊。 对，就很像朋友们一起在 KTV 里唱歌一样。 好吧，现在我们调整回深情模式，听这首 Penny 戴佩妮怎样。听词曲的时候你脑海会出现谁呢？ 我这里天快要黑了，那里呢？我这里天气凉凉的，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懂事了，我又开始写日记了，而那你呢？我这里天快要亮了，那你呢？ 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不哭了，我把照片也收起了，而那你呢？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是那样，握着手就算挺快乐。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是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爱意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是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爱一秒我原谅，我不会原谅，我怎么 也不会怎样， 跑掉了又能怎样呢？ 怎样来自戴佩妮你说如果要是这个现场啊，一个演唱会的 live， 然后如果听众的啊，或者说我们的歌迷互动就跑了调，我觉得没关系。 嗯， 但是呢，如果你好像给我们感觉认认真真去拍的一个电视剧，如果你跑调，这个我觉得就不太对了。 对， 你看我们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对于一些质量不高的电视剧呢，向来是不留情面的。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吐槽一部让人有一种无力吐槽的电视剧，就是最近比较火热啊，郑恺和杨子姗主演的叫做《好久不见》。 知道什么叫做无力吐槽吗？ 嗯， 好，我们今天吐槽结束了啊，不说了。 你知道吗，在这个清明小长假的时候，我就在家吃饭，就看了几眼这个《好久不见》 啊哈。 但是说实话，这个剧情我不太能理解。 对，剧情其实我们就不用赘述了，简单的介绍一下啊。然后就是郑恺演的，就是地产大亨的这个豪门公子啊。 啊，江山主演他的妈妈。 然后就是各种奇怪的剧情啊。然后呢，当然里面也会有一个常见的一个角色啊，就是这个叫什么玛丽啊，这样一个角色。 玛丽 啊，对对对， 毛是吧？杨子姗扮演的这个角色， 对， 就是我们来总结一下她的属性，就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对，哎，当然还少不了一个女反派，关键她给这个女反派取的这个名字，我实在是不太介意，不太欣赏啊。 比较阳春白雪一点、啊， 对，叫白雪。嗨，你说这怎么办啊？然后，对对对， 这个白雪在其中扮演的身份就是和郑恺一直纠缠不清。 是。 然后这个据说这个白雪的父母啊，什么啊，你什么什么，就是我们白家怎么样，我一听哎，这个感觉很奇怪啊。 对，总之我那天看到一个剧情大概是什么样呢，就是郑恺和妈妈接到一个邀请，要出席一个重要的慈善晚宴，这个时候才发现这个其中叫做白雪的这位女二号单方面的把她设计成了一个订婚宴。 对， 她怎么能接受呢？然后最后机智的郑恺就化险为夷啦，杨子姗出现了。 对，然后他说啊，我其实订婚可以，然后我要订的是订婚对象是他。 嗯，喧宾夺主了。 对，然后这个白雪的这个父母就说好，那我们要撤资，要进行报复啊。你反正就是你听这个剧情吧，我就觉得哎，他真的不适宜我们这个是不是有品位的朋友去观看。 对，就好像有点那个笼统了。因为传统剧情好像都这么演变的。有朋友就觉得说，难道编剧就这么理解有钱人的情商和智商吗？ 你说他们创造这样的剧情，他们是怎么说服自己的？我真是不明白。 嗯， 你看最近上的印度电影《起跑线》啊，就是其实是中国的父母们操碎心的教育问题。 嗯， 然后人家表达的淋漓尽致的。虽然啊，影视剧很多时候是用来去消遣的，或者说我们去娱乐的，但是你看了人家的电影，会发现说他用来去探讨一些问题，虽然是喜剧片，可是笑料当中呢会有一些严肃的思考。 对，所以说差距现在我们看到已经不是一星半点了。 嗯， 我们编剧导演们长点心吧。 就是好作品和好作品之间别隔着四个字好久不见。 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着没我的日子。 你觉得下班的时候放这首歌会让人惆怅？刚放的时候怎样？所以我决定不听了，特别任性，不听了。因为我们接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嗯， 对，我们要送钱了。 所以我们稍后要一定要注意听我们王牌新发现当中提到的问题啊。 对对对，然后呢也表示抱歉，这是郑恺先生啊，郑恺带来的好久不见啊，没有把这首歌播完，如果你喜欢听大家自己去听就好了。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淘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北京胡同很多名字都十分有趣，它会向你展示老北京广阔的社会画面，是北京城的历史见证，有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有以食物命名的。但说起老字号风雅，就只有一条胡同能提得起来，这就是杨梅竹斜街。杨梅竹这三个字取得实在是妙，字面意思清雅，连念出口的发音也很雅致。它是连接大石栏和玻璃厂东街的一条胡同，肩挑老北京最繁华之地。它的风雅曾经吸引许多知识分子，也是民国著名的风月之地。鲁迅说过，路是人走出来的，杨梅竹斜街就是一条人走出来的路，经历了清末与民国的风风雨雨。现在的这里聚集着各式的文创小店，好吃好玩又好逛，文艺范儿依旧沉浸在骨子里。东起梅西市，西到延寿街，只有短短的496米，与大拆大建的前门大街相比，这里可以看到街巷的原有肌理。清末和民国时期，杨梅竹斜街是京城最重要的出版商业街，以至于到今天，这里都是高端的文创产业聚集地。总而言之，你可以看到这里游走于传统和现代之间，我们只希望它能走得再慢一点。那么今天的问题来了，刚才说到的杨梅竹斜街的全长是496米吗？ I guess the Beach Boys have got you now, with the waves singing Carolina, rolling down the empty

他们也带着这个战队呢正面开战了。 虽然说精彩的表现点燃了很多观众的热情，但是呢几位队长们也不得不忍痛割爱， 对， 亲自淘汰自己的队员， 就是哎呀，队长心疼，观众也心疼，是吧， 是泪洒现场，不看了。不只是队长心疼，而且我想很多观众和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所以呢在这两天有很多标签出现，比如说蛇男主动淘汰呀、啊、韩语嗓子呀、林梦淘汰呀、还有智秀街舞啊，都成为热门话题。 你身边有朋友喜欢看这个节目吗？ 有，我一位闺蜜就80后 啊， 她看完之后就说啊，怎么这么好看，我要是晚生几年我肯定变成小迷妹。 可是你知道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位队员叫林宇和另外一个队员叫田一德 啊， 原本好像是师徒关系吧，林宇18岁就开始跟田一德学舞了，然后当时当晚的比赛师徒二人分别代表不同的战队，最终呢要在舞台上一决胜负，好像是徒弟最后这个输给了这个师傅那个队哈、啊。 对，林宇被淘汰，面对这样的场面，师徒二人都泪洒舞台。 对， 这一段我也看了，看得很感动。 另外还有一对师徒是韩庚的那个态度大师战队的叶秋心和黄子韬西泡泡战队的队员叫杨文浩，是吧？好像也师徒，反正就是他会有一些对战的情感冲击在这个舞蹈之外。 有人说这部那个《这就是街舞》这一期呢，非常泪点就是很多。 对， 除了看我们的街舞，同时还有2/3的时间都是在哭。 对，也当然也有一些搞笑的这个段落哈，比如说像这个修楼梯战队的奶球舞蹈中加入了那个衣服跳绳的创意。 对对对，还有就是让很多人目不暇接的，比如说易燃装置战队的蛇男，地板舞当中融入了很多编舞的动作，而且和队中的另外一位队员叫做张天赐形成了配合。 总之呢，如果你想看这些特别有意思的舞，比如说像这种地板舞哈，到底它指的是哪一种街舞，你赶紧要追一下这档节目了。下周六应该是这周六吧， 对对 对, 对，这周六，这个星期六，然后晚上的八点钟，天猫和优酷联合出品的这就是街舞第8期即将开启复赛第2轮的淘汰赛了。 究竟哪个战队能够最终获胜呢？我们拭目以待。 另外天猫魔盒和天猫魔瓶周6晚8点同步播出，也让我们拭目以待。而稍后让我们来听听今天的白给100块。 在这普通的一天，我穿着普通的鞋，很普通的走在这普通的街，跳出普通的耳机，找点普通的感觉，来一首我最爱的普通音乐。普通的 disco， 我们普通的摇，旁边普通的路人在普通的桥，我普通的灵魂在普通的出场，在普通的动词大词之中普通燃烧。普通的 disco， 我们有不同的热情在不同的 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然后我们据说上个星期呢，有好像我不在的时候，这个钱现在已经累积到600块了，对不对？ 对，有点可惜。 嗯， 怎么没有发出去呢？ 但是你知道我们今天选的朋友前面有两位朋友都不接电话哈，所以很遗憾，我们喊一嗓子吧。 Hello，你们在吗？ 那个第一位男生叫什么？凯哥是吧？头像是个梅西。你是找 C 罗去了还是怎么着？ 第二位朋友 Daisy 菊，你有在吗？ 啊，也不接电话。我们现在打给了第三位选择的朋友，叫 娜娜。 对，看到娜娜呢，其实除了这个可爱的头像啊，一个小朋友哈、啊，小宝贝之外，还有他说了一句话，我要准备了一首歌送给你。 啊，什么歌？ 我不知道啊。他说我老白，我选了一首歌给你，我不知道什么状况，看看接不接电话吧。好了，现在已经在线上了，我们看看是哪位。哎 ，Hello，Hello， 老白， 嗨，你要把收音机先关一下好吗？ 哦，我关了呀，听不清楚是吗？ 清楚了，清楚了。怎么称呼你？是那个叫娜 娜， 是你吗？ 对对对，老白你好， 你好你好。 我没做梦吧？是给我打了吗？ 你没做梦，你没做梦啊！你现在不是在做梦啊，这本身就是梦。人生无梦、 哎呦，此时此刻我真想高歌一曲啊。 哎哎，你先别着急，咱们先答题好吗？ 好的好的好的。 娜娜的头像是自己的孩子吧？这么可爱的一个小朋友哈、啊、希望 对，是我家二宝。 二宝啊， 所以今天是来赚奶粉钱的哈、啊、加油。准备了吗？准备好了吗？ 好的，等我啊。好的，好， 准备啊，五道题正问正答 Ready go。 第一题，请听题。 在经典电影《倩女幽魂》当中，宁采臣夜间寄宿的寺庙是叫迦兰寺吗？ 是吗？ 您大点声，等一下啊。 经典， 我上车外。 啊，经典电影《倩女幽魂》中，宁采臣夜间寄宿的寺庙是叫迦兰寺吗？三二一。 迦兰寺。 对，是吗？快回答，不能。 迦兰寺不是。 那是什么？ 我忘了，反正不是这个。 好吧，就是印象分啊，就是说他可能模糊有个印象，但是不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 嗯， 应该是 啊，因为刚才有点听不清楚，在工厂那儿有点乱。 嗯，应该是兰若寺。OK。 对对对对，应该是兰若寺。 嗨，还接话了哈。好。 第二题可能女生不太擅长了。 著名的篮球明星姚明，他在火箭队休斯火箭队的球衣是24号吗？是吗？ 24号。 三三二一。 是不是啊？ 你看， 我不看篮球。 哎，我跟你说啊，咱不能连蒙两题，你知道吗？蒙一题差不多得了啊。哎，对，所以说这题对于女生来说确实是有难度了。 嗯，从她爽朗的笑声当中，我就明显能感觉到她那题是蒙的。 嗯，姚明在休。 关键是我老公不在，他是姚明，特别喜欢姚明。 对啊，你看，就是没有办法使组合拳。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11号哈、啊，对。 哦，是这样，我应该问一下我老公。 娜娜，遗憾，题答错了、哎，但是我不知道你最后送什么歌给我。 哦，刚才我是想给你唱一个《终于等到你》，哦、因为我特别喜欢你啊。 哦，谢谢。 我现在可以唱吗？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可以啊。就但是等到我了， 啊、 没有等到钱，这没事吧？ 没关系没关系，不会钱，我就想听你的声音，还有艾克的声音。 好，谢谢娜娜，那我们在等你的歌声来。 一 二三， 终于 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在最失望的时候等到你，我真的好开心，我真的好幸运。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音乐最新鲜，娱乐最王牌在我身边，还记得吗？ 对，他唱的是我最早早间节目的《先听为快》的那个主题曲。 对，现在早晨改听那个艾科和那个郭鹏的那个早安音乐秀了。 人家静瑜艾科代班嘛哈。 啊，对，我只是带了那么几天班啦。 我很感动，你看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对，我真的特别喜欢听你的声音啊。 谢谢娜娜，谢谢你知道。 因为你陪伴了我多年呀。 对对，我们是一起长大的，你就怕他说出你是听你节目长大的，你知道吗？而且你知道，就是这种电话连线，这种 call in 的部分，会让很多听友觉得说，老板你肯定是早安排好了，这给多少钱？但是确确实实， 这真的不是，这个我作证，这绝对不是。这个因为老白这么多年了，因为你最早我记得你那个主持那个节目的时候，有一个 也有一早间一个连线的电话的那个我也接到过。 哇，所以这是有点时空倒流的感觉，你知道吗？ 嗯， 好吧，说到 对，因为我家二宝都出生了， 哦、 我家大宝现在都是一个大小伙子了， 大小伙子了，多少年过去了， 对，都15岁了。 你知道这比听到那句话，就我听你的节目长大的还要难过。 我现在感觉我是一个老头了，你知道吗？谢谢娜娜， 不是， 谢谢娜娜，今天这也是意外之喜啊，意外惊喜，谢谢你。嗯、然后还有一个小红包送给你哈、啊， 九块九毛九的小红包， 你不能再说，再说就太想托了，你。好，谢谢，我们连线下，谢谢娜娜，再见，拜拜， 拜拜， 好了，拜拜， 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娱乐最王牌，寻找春天。 春天在 盛开的花朵中。珍贵的春雨里， 我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春天在跳舞的树叶中， 春天的叶子轻轻地跳舞。 春天在海边和你一起， 正在春天靠近海洋。 春天春风十里不如你。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 这个春天有好音乐和我们的祝福一路相伴。 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小朋友的眼睛。 最王牌和你一起寻找 春天。我突然刚才呢，就是你刚听刚才那个娜娜就跟我讲那些部分的时候，好像刚才还挺冷静，因为节目状态 是。 然后我们就是关了话筒，说放一段这个我们的片花的时候，突然就回想一下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很感动。哎， 是有种眼眶要湿润的感觉， 是已经湿润了的感觉。你知道，哎，你能不能不要用那种很可怜的眼神看着我，好不好？你知道，因为时间过去，就是过去了那么多年，就是大家还记得那些画面或者那些片段。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嗯、而且就是听到一个声音就会成为他时间的节点，或者说我觉得这也是很多电台主持人的成就感所在。 就是你觉得生活其实你尽管我们见了那么多的残酷的部分，但是它依然有很多美好的、无法忘却的。 你知道电台主持人是一个特别幸福的职业，因为它是及时性非常强的， 嗯， 就在第一时间可以听到大家的反馈， 特别好。来，比如说接下来这位 Hello， 嗨， 喂， 听到了吗？ 哎，你好啊，听得到啊。 你知道我今天多幸运吗？今天我们连着打了好多个电话，要不是不接，要不然电话没有办法接通。终于等到你，怎么称呼？ 对，我姓严，嗯， 小严啊 ，Hello， 老严， 有这样说自己的吗？ 非要把自己说成这样，没关系，我20岁的时候就叫自己老白了，嗯，等到50岁的时候改成小白， 嗯， 加油吧，希望你能够挑战成功，我们就不废话了，赶紧今天的答题， 好， 嗯。第一题，著名的侦探小说《福尔摩斯》中，大侦探福尔摩斯居住的街道是牛津街吗？是吗？三二，怯怯的蒙对了， 蒙的，真的是蒙的， 应该是贝克街哈。好，继续。 第二题，请听题：中国传统的乐器琵琶是有六根弦吗？ 是吗？ 不是。 哎，厉害了！ 这也是蒙的吗？ 这个应该知道吧？ 这不是蒙的，这个我家里有人练乐器。 哎，你看看，好，再答对一题就能够有一半的机会了。我们常说的这个五谷杂粮，请问五谷当中是包括大豆吗？ 不包括。 我刚才那个语气，包括大豆吗？ 包括大。 你看，你看看，五谷杂粮里面为什么没有大豆？为什么？ 对呀、啊。 Hello，Hello， 哎，你好， 明显是生活当中不太能触及到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的。 他现在脑子里面都是打斗，打斗，我恨你，打斗。好，sorry 啦，这个挑战失败，但是有小红包送上。谢谢你的参与。然后预热题就是我们刚刚问那个 杨梅竹斜街是全长496米吗？ 是吗？ 是的，是的，496米。 你答对了，所以才被选中的。谢谢你的参与，谢谢你，再见， 拜拜。 You say take me home, I said no, Perignon. You said no, no, no, I said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谢谢今天的两位听友娜娜还有老严，谢谢你们。然后我们刚才几位不接电话的朋友真的是让我很心痛啊。 我们再点个名吧。 不点了，不点了，不点了。反正你们到时候看到一个啊，是应该是我们是6515开头一个电话。你应该感觉错过了很多吧哈。 600块失之交臂了。 OK，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道音乐题，这道题所有的朋友都可以参与。然后呢，我们马上会放送一首歌曲的前奏的部分，然后呢，请各位只要回答是或不是就好了。好，简单点。 什么呢？ 我们稍后问哦。准备一下，先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 白洁 FM， 杨轩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好了，现在请各位做好准备，拿出手机来准备啊。因为如果你发来的速度很快，我们一般是先选一位发来最快的朋友。 然后呢，我们根据大家这个发送的时间，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些网络延迟的问题，也会在中间的部分选择一位朋友啊。 对，就第二位可能就是随机比较幸运，第一位真的是靠实力。好吗？ 拼手速的时间到了， 来吧， 准备好了吗？ 我们现在这个前奏的时间已经准备好了，请各位做好准备，先来听。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叫《东风破》吗？是或不是？不要加手机号发给我。 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不是你我不会，懂世界有多大，那一片薰衣草的海浪，在回忆终于波荡漾，感受风的温差和人世的无常，一个人在蔚蓝海岸上，送走你带我看的夕阳。 就在夜空闪亮，穿越千万年的光，陪伴在我的身旁。情依旧在心里闪亮，留给我无可取代那些爱的疯狂。让我的生命更辉煌。车的模样，你吉他的指法，你每天清晨的咖啡香，有多少怀念被你留下？天上死去的星星，依旧在夜空闪亮。 这首歌来自于田馥甄，叫做《余波荡漾》啊，女儿也很喜欢的一首歌， 特别说在夜晚聆听，尤其是这种夜幕降临的时候。 对，好吧，在此时此刻我们要来公布正确答案了啊。那周杰伦呢，他的这个中国风的歌实在是太多了， 对，《 东风破》呀，然后《发如雪》呀， 还有《兰亭序》啊，是不是？ 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不是，因为它不是《东风破》， 它是《兰亭序》。 来，我们就听听看这首歌，周杰伦《兰亭序》。 兰亭映月，新书如行云流水，月下门催，心细如你脚步碎，忙不迭，千年悲托却难做你的美，真稀缺，真心能给谁？牧笛横吹，黄酒小菜有几碟，夕阳余晖如你的羞怯似醉，我本一些恶魔相不对，你懂有余味，一根就下到底见了谁，无关风月我体恤的你会全凭半截回梦一笑你婉约，恨了没你要偷情，但谁让你蹙着眉，二生归徒有胭脂味，人言难飞转身一别离。 春季踏青全新体验，遥路长城下，枕梦山水间，享亲子时光赴星空之约，古北水镇

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回家， 然后呢？ 上班哦。 上班行不行？ 不上班你养我。 如果你所挽留变成了相拥，一世的爱 不关人生。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如果那次诀别变成了相守，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我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 如果那次豪言变成了恒久， 再度添上新事。 我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音乐素描。 好了，在前面我们的娱乐最王牌这一轮的娱乐时间过去之后呢，我们在这一段呢稍微放松一下哈，那我们也稍微让时间变得慢一点，让我们的情绪变得沉稳一些啊，安静一些。对，我们要相对走进的六点半的时间，啊，是人偷故事的人，找到一首歌和他背后的故事。 有一句话说，千万不要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所以今天分享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假装》，是来自陈雪凝的一首歌。 第一个朋友叫已经抛下，他说：“你生日那一天，我坐着火车来到你学校，给你发消息说，猜猜我在哪儿？你说， 你来看我啦。” 我站在校门口，看见你握着你男朋友的手，我说：“嗨，你猜错了，我在上课。”那生日快乐。那一天，我没有买到回去的火车票，在2块钱一个小时的网吧里待了一晚上，烟抽的我嗓子都哑了。 第二位朋友，他叫九巷，他说他有个坏毛病，老是半夜自然醒，然后给我发信息。我害怕他害怕，或者是做噩梦了。后来呢，我就把闹钟调到了半夜的2点半，醒了就给他发信息，然后等下半个小时他回复的话，我就给他打电话，不然我再继续睡。然后就习惯了不调闹钟都会半夜醒来。嗯，后来他也不见了。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你走你的独木桥，我唱我调，谁的孤独他相思拔刀，杀了我的外婆桥。别再犯傻，再剪短发，你送的鞋子和脚他又怎会掉，谁的无情他相思毒药，喝下不煎熬。我想留在你的身边，深情款款多么可怜，你无辜的像演员，边说边声泪俱下表现。故事开始总是很甜，岁月流逝，人心转变，这是。 你送的鞋子和脚它又怎毁掉，谁的无情它像似毒药，喝下不煎熬。 陈雪凝假装，接下来是我们的主播私房歌。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主播私房歌， 好，今天的主播私房歌从你开始了。 第一首歌曲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因为从这个前奏一出来的时候就能猜到，其实有很多人翻唱过它。 嗯 ，You Belong to Me。首先我特别喜欢的 Bob Dylan 的这首这个版本，因为它其中是有那个对白部分的。 对， 我们先来听一下。当然也有很多朋友不排除说喜欢另外一个女生版。 See the pyramids along the Nile, watch the sunrise from a tropic eye.Just remember, darling, all the while you belong to me. See the marketplace in old Algiers. Send me photographs in souvenirs. Just remember when a dream appears, you belong.I'd be so alone without you. Maybe you'll be lonesome too in blue. Fly the ocean in a silver plane. See the jungle when it's wet with rain. Just remember till you're home.You belong to me. 很多人又评论这首歌啊，就这个版本啊，就是最原版的这首歌啊，他的声音，他的嗓音好像是有一个很贴切的形容，像被刀剌过似的。当然说这个声感啊，这个音感，这个质感的感觉，会里面有一些沧桑的颗粒， 对，很粗粝的感觉， 被风吹雨打过的这种感觉。这首歌就是叫做 Belong to Me 啊，算是经典的歌曲了。 对，而且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正好这个周末的太阳是刚刚好的，下午在看着一本书，恰巧喝的不是咖啡，是另外一杯柠檬水的时候，听着这首歌，我觉得说 Bob Dylan 的声音特别适合下午作为伴随，所以今天作为主播私房歌和大家推荐，希望明天能够选择一个恰当的角度，或者说一个恰当的位置，能够靠窗聆听。 好，就是我觉得这歌他听的这个方式不一样，很多人就不喜欢，觉得啊这个诗出来好吓人，像一个就是大灰狼什么的啊，就一切看你是什么心态啊心境去听了。我不建议你在啊一个人归家的路上去听一些太伤感的歌，即使我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一首可能会让你有瞬间有一种 broken heart, 有一种心碎的感觉，因为其实 之前会有人看那个叫孤独六讲嘛，啊，人的孤独其实分为很多的境界，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是孤单而已，但是孤独是一种，其实你在众人拥簇的时候， 嗯， 内心还依然会有那种孤单的孤独的感觉，但是如果你能够承受这样子的孤独，那注定你是一个不凡的人啊。其实孤独是怎么讲，就是很难忍受的，对这种情绪，尤其呢就是在接下来的这首歌当中，这位歌手把孤独列了以下的11种，他就是从第11种一直唱到了第1种，我不知道是不是按能量的指数去说的，比如说人说最孤独的事情是一个人吃火锅啊，一个人去 看病啊， 看病，一个人去看电影啊，啊之类的，他下面也有一些罗列。这个歌手的名字叫做素雨阳， 嗯， 好像前两天还来到我们974那个做那个 live 的那个节目哈，所以今天就把这首歌放送出来，也是有朋友特别来推荐的。我听了以后自己的感受就是，下午听或者上午听都还好， 嗯， 但是千万不要在深夜归家的路上，在你的车厢里放这首歌，因为确实会在某一个瞬间，很精准的去击中你的心，因为他唱到说，最孤独是评论区未署名的情书，这种孤独是睁开眼就已黄昏迟暮，9是海蓝时见鲸，临深时见鹿，却不见你在梦醒处，8是回家的路，绕了几次远路，像电台的老情歌循环着音符。 像不小心掀开了时光的典故，10是睁开眼就已黄昏迟暮，寒星三两落在远远处，9是海蓝时见鲸，临深时见鹿，却不见你在梦醒之处，8是回家的路途绕了几次远路，像电台的老情歌循环着音符，愿你风尘仆仆，深情不被辜负，虽回不到过去，也回不到当初，愿你半生漂浮，此生能有归宿，愿你风雨落幕，能有人免你孤苦。其实看一场一群人的演出，荧光蔓延却看不清楚，6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写书，一个人拼岁月拼图，5是骑单车过陌生的马路，在拥挤的人海中踌躇，4是给空白的纸上画上五线谱，每一行都好像是世界的遗嘱，愿你风尘仆仆，深情不被回不到过去，也回不到当初，愿你半生漂浮，此生能有归宿，愿你风雨落幕，能有人免你孤苦，愿你风尘仆仆，深情不被辜负，虽回不到过去，也回假装很成熟，假装很忙碌，假装擅长一个人独 处， 一直在倒计时，现在是第二了，就没有。 第二是穿过万家灯火无数，却无一人等我在归途。第一是收到远方一纸家书，说照顾自己累了别人吃。 反正听了挺心疼那首歌啊，这十一种孤独，哪种可以正印证你的心呢？我们总希望大家的一路的旅途不孤独啊，或者说，至少你的内心会丰富。 对，刚才有朋友说，我们正在行驶在路上，尤其是开在高速的朋友，说此时此刻有点困了，怎么办？ 我们只能是送你一匹马。来首励志的歌，其实这首歌虽然它不是那种很有激情的快歌，但是呢歌词却很温暖。金志文，送你一匹马。 不问你将去何方，送你一匹马，让它陪你乘风破浪，勇敢闯天涯。在这美丽的时光，自由最无价，等你行遍高山海洋，别忘记回家。或许那天夕阳西下，青春已长大，或许我们不必说话，静静看晚霞。 这首歌呢是最近好像马上上线的一个这个剧啊，叫《北京女子图鉴》啊，对，就是讲一个女子在北京啊，还有一个上海，就是大城市打拼的那个剧。然后呢，好像当中的配曲是来自金志文， 《送你一匹马》。 还有最后一首歌，我们看看是什么歌啊？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好了，最后的私房歌，让艾科帮我们把气氛调节调节啊。 就是很多年前，我在通过一个电台的节目听到有一位男生为自己的女生女朋友点了一首歌曲，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小旺福的《有星星的晚上》。所以过了很多年之后，我不知道他们俩怎么样了，但是呢，作为旁观者的我，又凭借着依稀的回忆，把这首歌曲终于搜索出来了。 对，我们今天算是头尾呼应哈，开头是小旺福的两个恰恰好，结尾是《有星星的晚上》。 这是今天最后一首歌，很欢快哈，有星星的晚上。 对，来自小旺福，也希望这首歌曲呢能送给今天这个天气正好的夜晚。 对哈，春天来了，大家都精神点，然后我们就等待着明天再见喽。 我们要预告一下吗？明天有陛下哟。 哦，对，明天陛下会带着他的专辑做客我们的